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大家好，我是建国研习班的主持人阿近。建国研习班是一个讲历史教训的节目，既然是讲历史教训节目，当然就要交学费了，希望大家都记得到时到后交学费。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好，咁啊，翻嚟第二节，咁第二节想讲下真系投身了呢個政治工作啦，我自己怎樣 去定義呢一樣嘢咧？就是之前一路以嚟所參與的一些行動啊，成啊，唔係一個有資薪水咁嘅崗位去做啦，純粹係自己想行動啦，又或者想搞事啦，又或者冇嘢做，見到有示威。不如出去睇下咯，咁樣咁嘅心態啦。咁好老實講，大部分嘅行動，大部分嘅自己落水參與嘅一啲嘅示威啦，由佔領開始，唔應該咁講，由呢一個嘅反高鐵嗰陣開始，一路以嚟都係 好早啊， 係啊，都係咁嘅心態。 反高鐵嗰陣我都仲未， 你都仲未 嗰陣係零。幾多年啊？ 08、09年嘅。 08、09年。我十一歲咋。 係啦，係啦。我想講下嘅就係一路以嚟都係其實有一種都算係政治潔癖嘅。就係我覺得唔應該去唔想從事政治嘅工作，即係唔想有一個。職位啦，去係即係出人工嘅方式去做，即係譬如係一啲可能議員助理啊，甚至乎如果你選到去做區議員啊等等，因為我覺得會同自己作為一個所謂抗爭者嗰一個嘅一路以嚟嗰個心態咧，係好唔一樣。 其實唔係咁講嘅，去邊度嗰陣應該係諗緊話。當你一有嗰個叫金錢啦，你喂唔好講話金錢，係講利益嘅時候，就好難再講自己係抗爭者，即係就變到你要由抗爭者踏去從政嗰一步，其實好遠咯。因為你抗爭嘅時候，無論你一開始係咪蒙面，或者你單純遊行乜嘢都好，你都叫自己做抗爭者噶嘛。咁但係你要翻去你現實生活，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嚟嘅啫嘛。 咁但係你一去到做從政，無論你做得好、做得差、做得柒、做得點都好，你好難翻翻去你前一步嘅喎。 係啦，即係譬如之前講之前要講邊個期間咧，佔領再之前啦，一路喺香港參與嗰一啲咧。自己就會覺得唉，唔應該去參與組織，其實都有諗過就係、是、你一參與個組織政治組織或者政黨嘅時候咧，咁就會可能你都希望喺一個組織或者政黨裡面係有一個發展啦，咁從而可能好有機會就會爭取一啲崗位或者職位去擔任啊去做，咁咧如果你嗰個理念或者嗰、那個行事的方式不謹慎，或者會很容易就墮入了、就會真的變成一份工了，這個是我之前的想法，因為、尤其是、在野的一些的素人很多時候都會就是、批評有一些、他本身從事政治工作的人他是呃飯食 是政棍，他、所做的事是都是為了張選票，咁就會好唔想自己都會墮入咗呢一個咁嘅思維啦，或者唔想自己亦都變咗做咁嘅人。咁我今日重新又睇一次啊，黃楊達喺舊年嘅一個 status 啦，就係講翻舊年區選有六位熱血公民落水去參與嘅。咁佢其中有一段咧就講即係係。當你真心想改變社會，想改變香港，你需要落水去搞，是落水，不是抽水，不是白水。咁不是白水就是因為當 抽水啦， 係啦，即温水煮蛙嗰個劇場，温水劇場白水啦，係啦。佢話搞抗爭、搞政治，比你所想象嘅更複雜。除了你會在新聞度睇到一啲即係政治檢控啊、暴力滋擾之外，你同時要去經營組織、處理人事、籌措經費，上述呢一啲嘢咧，冇得拎出嚟賣小強，而且去搞呢啲嘢，仲會俾位一啲無聊人去造謠抹黑。你搞政治工作，佢無厘頭話你變咗政客，你努力賺錢籌措組織經費。话条扑街咧就话你昆水，真系筹到钱投放喺运动或者媒体运作之上咧，佢又话你啲钱唔知边度嚟，你去推动组织发展、培育新人，佢九唔搭八话你变咗质，佢以前唔系咁，佢以前好独立噶，系啦，落水就是这么一回事，抗争总是本身黎明，而唔系扮晒黎明。我今日睇翻呢个status 就。有另一番體會，首先 我 以前咧係即可以講話係一個唔需要去，我只需要同自己交代。我覺得呢一個行動我需要參與，即係我一個所謂即所謂抗爭者、行動者嘅身份嚟講，就係我覺得我同到自己交代就 OK 啦，就。我覺得呢個行動，我的參與程度去到呢一度就 OK 啦。我覺得我咁樣做係啱，對個大局嘅影響係，我覺得咁樣做係啱就可以。 你說服到自己就 OK， 說服到自己係可以啊。 但如果你加入咗組織嘅話，就變到你做嘅一切，你一嚟代表組織，你做得好唔好係影響組織喺外界人嘅睇法。 唔係，唔單止我意思，我係想講係 唔單止，其實你仲背負埋自己同組織嘅人嘅信念噶嘛，係咪先？ 係， 即係如果你到時候，即係你唔係話你同佢哋嘅信念一樣，而係講緊話你信念一樣。但係如果你當你孭住呢個鹹頭嘅時候，你做得好唔好，你其實你唔係就係面對緊支持者同埋自己啊嘛，後面仲有一大班人搭住你膊頭噶嘛，其實好大壓力噶嘛，你唔覺咩？ 好大壓力，真係好大壓力。同埋就係話，其實一個人嘅抗爭咧，我以前成日都之前做素人起義嗰陣，成日都話，我覺得應該係多啲素人自發嘅行動啊，成啊。但係往往忽略咗就係、是，其實根本就係會有一班人係去。在後面做了很多預備的工作，包括其實一路你可能你就住推動某一個議題都好，你都需要有一班 真的 是全身投入的人，可能去透過輿論、透過媒體、新媒體的力量又好啦，去將那個事情是推進到去某一個程度，你先至你那班咁嘅素人，或者你啲市民先至會有一個機會，或者先會有一個身份，唔係身份，有一個適當嘅時候，俾個機會你去加入去參與，而唔係哦，可能我自己今日根本我碌個新聞，我見到呢一單，我覺得需要關注，然之後我就 自己上街遊 行，係啦，是做不到咯，是做不到。咁而我想讲的是，真系比我想象中复杂同埋困难好多。唔系大学学生会上妆，你一班人啊觉得，咦？我哋突然之间，我觉得香港嗰个政局，或者一些主張是應該這樣行，然後你組了一班人就著某一些議題，你去組了一個組織去做一些事之後，你就可以真的影響到那個怎麼說呢，真的推動了一個正確的方向，情況就即係你需要有一班係真係可靠啦、有經驗啦、同埋有承擔嘅人咯，而唔係一班出過嚟覺得自己抗爭過或者真係抗爭過都好啦，就可以咧係做事好草率啊，或者你根本冇承擔啊，就會破壞咗個大局啦。因為真的我覺得要去經營組織呢是非常之困難的一件事，尤其是你要處理很多不同的人事問題，你要取人的問題就是錢的問題，錢也是非常之敏感的問題，尤其是在有關政治工作上面，這個都是如果你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或者抗爭者是沒辦法去全盤理解的一件事，尤其是在香港這個政局那裡，我們 要去破局或者走一條這麼艱難的道路，跟以往已經一路以來有一些大黨是那個面對的問題，那個局面是完全不一樣，好像譬如民主黨、公民黨那些，其實他們跟建制派沒什麼分別的，譬如公民黨，你見他是民主黨、公民黨一些，他推一個新人出來，其實他掛著黨的名字、那個牌頭，在香港這個政局底下，很多人根本都不會看名字，只是看那個牌頭，所謂還相信你，民主黨就覺得你是爭取民主的，投給你，公民黨的套板印象就是覺得你一班專業人士又投給你，而真的你想著用一些很實正 的政治理念的綱領去說服每一個香港人是困難，極之困難， 因為那件事其實不是香港人想知道的事情， 是的，那去到就是說我們處於這個位置還要去處理這麼多這些，即是聚合這個抗爭的力量，我經常都覺得你相信一些激進 的思想或者激進行動，那個人都是會比較偏激一些，當你一班這麼多咁有獨立思考能力或者比較偏激的人走埋一齊，都係好容易係會唔係每個人都會去可以整合得到啦，或者係調解得到每一個人之間嘅嗰個不同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話政治就係眾人之事，咁如果你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成都處理得係不好的話，你又怎能夠處理整個即係所謂香港社會的事或者大局的事？這個呢就是之前一路都 冇一個即係心理準備啦，或者係唔需要去面對嘅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咧就要去嘗試去學習我點樣去處理啦。這個呢個咧亦都係即係一大困難之一。我想嘗試就係掉低以往可能對佔領啊或者選舉嘅嗰一個嘅。嘅包袱，因為我覺得有好多經歷過佔領啦，先至會去啊決定參與區議會選舉啊、立法會選舉啊，咁亦都係會係當中係又有另一番唔同嘅經歷啦，而特別在嘅係會有一堆本身在社會上沒什麼經驗的人去參與這些事務，出來的效果是更加是 會是一團糟。 但是的，出來的結果是看到是一團糟，但是我覺得要大咯，因為始終不會所有人一出來都有經驗的嘛。 是的，所以就是你要，其實你是要相信一路以來在這條路上面有經驗硬淨仲企得到喺度嘅人，譬如我之前我就覺得熱血公民係會做得到，咁所以我先至會加入啦。有一啲即係青年新政嗰啲一早就即係不會信賴佢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會好明白會有一班即係年輕人啦，因為佢哋。根本可能連工作經驗都冇啊！咁就會錯漏百出咯。咁但係即係香港嘅前途問題係唔能夠交到去呢一班人手上噶嘛？而佢哋即係搞禍咗之後，我會見到嘅係，譬如即係今日游蕙禎嚇又搞咗一單出嚟啦，就係即係呢個《自由時報》就會報導佢會寫封信俾蔡英文去關注呢個新界土地嗰個主權問題啦。咁佢跟住之後又出咗一個聲明，就話啊，嗰一封信《自由時報》所報導嘅，唔係嗰一封係佢哋草擬同埋係經否決咗嘅，係即係又係冇啲咁嘅事啦。咁呢一啲其實係極之草率同埋係唔應該做，但係你做咗之後咧，又會係對整個。大局造成一个更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的事情，而我觉得是这一班人是会一路继续做下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收科好，那就会不停乱冲乱撞去 尝试下咯，咩都 去製造更加多的麻煩啦。咁係啦，我因為我都經歷過呢一個咁嘅階段啦。我覺得呢一個階段其實最好就應該乜都唔好再做啦，唔好再為現時個局面帶嚟即係咁大嘅傷害啦。應該學習佢哋嘅精神領袖咁樣。就話天琪咁樣，暫時潛水一排，唔好再為大家帶嚟傷害啦。如果唔係做地區，如果唔係再做更加多嘅一啲好事務，即係好實質嘅地區工作，都補唔翻所帶嚟嘅傷害啦。尤其是現時嗰個局面係唔係我哋之前所理解咁樣。我譬如今日又見到喺立法會裏面又發生咗一啲事啦，就係呢一個嘅劉小麗啦。劉小麗之前就係因為宣誓風波之後，唔知係咪要表忠啦？呢啲陰謀論 驚得滯， 就係多次甩碌啦，又唔出席會議啦，出席咗又唔投票啦， 投票 又投錯啦。 然之後又讀錯， 唔係投錯，係啦，投票又投唔到啦。跟住議程上面又出錯啦。 咁今日叫做做咗一件事，就係佢我見呢一個嘅獨立媒體，即係專都係啲左膠專屬媒體，都即係不停推就啊，佢哋成功突襲咗一個嘅議程，令到一啲嘅民生項目可以撤回落嚟咁樣。咁但係嗰一啲係冇約束力嘅動議，咁但係咧一般人就係 會受咯。 唔係，佢會又係因為標題黨嘅問題啦，就會睇翻啊，覺得佢哋誒真係做咗嘢喎，而你睇翻佢哋嗰一班人係每一個都係有咁樣嘅特質啦。朱凱廸又係啊，不停即係炒作橫州事件啦。而根本到而家有好多人都唔知道佢嘅立場，你究竟係想橫州發展起公屋？還是係不遷不拆，咁你如果不遷不拆又起唔到公屋俾香港人嘅喎，咁一路就係佢會出好，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出好多啲宣傳圖，就話啊佢會就住咩跟進，但係嗰啲內容係咪佢真係喺佢立法會大會裡面所提出嘅一啲質詢咧？ 或者呢啲質詢係咪真係有約束力啊？或者係？即係上到電視的質詢，因為其實講真的，除非你特登去開港台電視啫，如果唔係，其實冇乜人真係會睇呢個立法會的會議過程噶嘛。即係你可能會睇其他媒體剪出嚟嗰啲片段咯。咁但係所以好多時候會俾人篩走咗咯。 係啦，咁因為我而家即係真係開始就係去實質咁樣去做一啲幫助到。市民的工作呢，我就會越來越看得穿，哇，原來即他們有很多時候出這些 post 扮做事，是真的很容易就騙到很多即香港市民。但是你是不是要走這個方向呢？就是是的，就係、 是、其實如果你行完呢個方向，一大堆人支持你，如果你僅係想達到呢個咁嘅目的，咁你咪行呢個方向咯。但係其實問題係，我哋目的係真係想改變呢、這個而家呢個現況，然之後去爭取達到自己嘅目的嘅時候，我哋知道呢個方法其實只係單純攞到默，即係好膚淺嘅支持咯，即係佢比較 like 你，或者佢幫你 share。 係啦，定係？還是係你未繼續嗌一啲好激進嘅口號咯？ 係啦，佢會幫你 share 咯。 係啦， 你整啲靚啲嘅 poster。 係啦，你嗌一啲未直接啊講，譬如香港獨立咁樣樣啦。咁其實你而家睇翻，你根本即係好多香港獨立嘅可能之前民族黨會嘗試去建立翻佢哋自己嘅嗰一套論述出嚟啦。咁但係即係由於青年新政啊，佢哋所一路之前宣誓風波所做落嚟嗰個傷害，根本係令到呢啲嘢係唔能夠 冚過， 可以去好健康咁樣去建立起上嚟。而我覺得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真係真真正正係要去重新建立翻，即系同市民之間嗰個信任啦，真真正正咁樣去做地區工作啦。如果再停留喺之前嘅嗰一個思維，諗住可以亂衝亂撞去試條所謂新嘅抗爭嘅路出嚟咧，係非常之危險。 唔係，我覺得危險嘅。但是暫時未見到咁大的可能性在呢啲新的機會、新的方法入邊。 唔係，因為而家嚟緊， 唔係即係 嚟緊咧，就係特首選舉啦。特首選舉其實都是一次即係權鬥的表現。 不過不太關，即係唔係太多市民支持喺入邊咯。 嗱呢個， 但我反而覺得即係你立法會選舉咪你自己有票投嘅，但係特首選舉其實唔關你事噶嘛，你冇票投噶嘛。 唔係問題就係唔關事， 所以佢哋就一定會好專心咁睇。 唔係唔關事， 因為其實美國大選佢哋都冇份投，但係佢哋好認真咁樣喺度分析噶。 唔係唔關事咧，其實你更加，我覺得唔關事更加容易成為咗 別人即係即係佢哋權鬥底下嘅一啲嘅棋子啦。所以係咯，唯一啊，而家譬如好多人都會講話，之前點解啊有啲抗爭啊成啊，所謂嘅抗爭啦，我唔覺得係啦。點解你唔出去啊？粵公民唔出去？等等，就是我哋要抛弃以往嘅一啲对香港嗰个社会嘅谂法，真系要即系重新去认真咁思考一下，喂，到底嚟紧我哋仲可唔可以咁做？仲可唔可以好似譬如光复行动嗰阵，啊，喺一片嘅舆论反对嘅声音底下，我哋都仲能夠有一個空間俾我哋去做到我哋要做嘅嘢，譬如就係將一簽多行變咗做一周一行咁樣樣。咁而家係其實係喺呢啲議題之上，好容易係被人牽著走啦。譬如環州事件，根本好多香港人都唔知道裡面嘅底韻啦，甚至乎你問我喺暫時嘅資訊底下都唔能夠全面去掌握啦，唯一可以做的真的 是逐個逐個重新去建立翻嗰種關係，時間是會長，是會耐，甚至乎會令很多有很多行動者啦，佢哋以往就是哦等某一個議題爆發，佢哋先至會走上街頭嗰啲，我覺得有一啲好似我之前的心態咧，鳩衝派，凡是有親一些街頭行動，都會想出去了解一下發生咩事， 睇咗咩事先， 甚至乎要參與的都是全部都是要休養生息，要重新去等到我哋攞翻我哋嘅武器之後才是，先至 係我覺得其實都要睇程度嘅，即係睇啲議題嘅程度嘅。如果係真係好嚴重嘅話，你都冇辦法。 人大釋法夠嚴重啦， 咁又係， 係咪先？你直接取消兩個民選議員嘅資格夠嚴重啦，但係你就係冇咗嗰班群眾啦嘛，你就係冇咗個民意，你三十個死士都冇用嘅， 咁又係， 係啊，而家即係嗰個嚴峻嘅情況去到呢一度，咁所以係咯，就係、是。我哋要重新建立翻呢樣嘢係不容易啦，係啦，甚至乎你問我，我要建立翻一啲，我覺得你要當所有嘢係冇不存在， 重新開始 咁樣去做啦，係啊，所以我而家會專心去做啲地區工作啦，可能係。同以往大家，因為譬如選舉期間都會好好強調一個前線抗爭者的角色去參與之前的選舉，因為之前的選舉其實是一個五個人的組合啦。咁但係當呢件事不存在嗰陣，我都要有一個即係身份上的轉換咯，係我都希望即係大家能夠理解啦，係啦，因為如果不敢做，冒冒然去一些行動的現場，其實是會送死。我都不想其他人係一起送死，但我知道很多人是不理解這個狀況。正如我一路以來都是鳩衝，都是但我覺得已經沒有再誤打誤撞的空間，因為我們之前所爭取出來的很狹小的空間已經是。縮窄到更加狹小，就好似開張嘅時候，喺《熱血時報》送個花籃嚟，都係四隻字保住議席。我覺得好純粹就係你信得過我哋呢一班人，我哋守得住呢個關口，守得住呢一個艱難嘅時候，之後我哋睇下仲有冇空間可以去。做到我哋要做的事，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些有一啲有關地區工作的嘢，可以找我哋，或者如果你能夠提供一些俾我哋嘅，都可以試下找我咯，係啦，咁樣就今日節目時間差不多， 咁啊，今日係幾多號啦？今日22號，咁都差唔多月尾，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多多支持我啦，同埋My Radio 啦，因為啱啱呢一個禮拜，本來我見到 My Radio 出咗個公告，我都真係覺得雷街坊啦，青年新政搞咩 PayPal 眾籌啊，係咯，所以尤其是大家知道，即係 My Radio 都係經歷一個艱難嘅時候啦，我哋要一齊渡過呢一個難關，咁啊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多多支持，係啦，你可以做嘅咧就係、是、好簡單，平時啲 like and share 都點講咧？你要相信我哋呢一個陣營嘅工作啦，其他就唔好亂咁 like and share。系啦， 唔好多手 like。 系啊，唔好多手 like 同 share， 呢个都系即系我以往会经常 买得 like 噶。 系啊，够 like， 够冲，系啦，咁就要戒啦，要推动 My Radio 同埋即系热血时报啦。如果唔系就冇噶啦，而仅有一啲嘅生存空间都会冇埋噶啦。咁就系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